着一直在唱，歌词的关联还在想。 再次沉重了，记得世界太浪漫，人家会说你没有成长，但我也没来的是画面的震撼，一种喜而伤的夕阳。 记得那一